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一家大医院要招聘一名护士长，有九名应聘者进入最后一轮角逐。考官拿来九支温度计，发给每人一支。他说，这些温度计刚给病人测量过体温，现在请应聘者把温度记录在纸上。可是应聘者发现温度计中根本看不见水银柱。到了交读数的时间，六名应聘者在纸上快速地写下了一个温度，还有三名应聘者在纸上写下了，对不起，温度计没有数字可读。结果这三名应聘者被留下了。考官说，这九支温度计的确有问题，里面的水银事先都被抽掉了。接着在三名应聘者当中要选出最后一个人选。考官说，你们用刚才的温度计量量自己的体温吧。有两人顿时狐疑地看着考官，而另一个人则下意识地把温度计摆正位置，用力地甩了甩，然后插入自己的胳肢窝。五分钟过后，他抽出温度计一看，惊喜地看到上面标记出了体温。原来温度计中的水银根本没有被抽空，考官只是事先把温度计倒着甩，让水银降到了另一端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一味怀疑自己的判断，是我们与成功无缘的屏障，而一味轻信他人的结论，同样阻止我们迈向更高处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